继续回味，你将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曾与他喝着热茶，吃着到停冷面，还记得初次约会香气扑鼻饼面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理念，从曙光照入露台擦擦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冬柱月半牵圈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哭想到眷恋，梦见他于仙境里梦游，梦想比挂念自由， 星星，谁人在遥远曾为我再照明，星空挂满千个梦送走孤清，借用满天星护存低心声，默然与他那眼睛

却有点胆怯。

碎了千年如雪斜阳，牵绊了永生不死目光。思念里我独自，心在深邃夜未央，低回处月色羞我白纱帐。秋上草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我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会穿肠。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想你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借情与情话永远芬芳。 别人的怀中，你我会放心不下。

有一扇窗。 在你眼里，快要成雨。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锦春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是我走